份爱牢牢地放在心里，海誓山盟的爱也给了你，把你的样子留在了脑海里。时间飞逝，爱得那么甜蜜，鱼和猫咪从此也不再对立，感动上天与你相偎相依。今生的相遇不会轻言分离，前世的轮回注定了爱你，奈何桥上等着你，孟婆的汤里留下了回忆，下辈子你能否记得起，心中的秘密注定是天意，就像牛郎和织女，好好的爱你，祈求天的旨意，我们这辈子要在一起。一世的情缘我拥有了你，把这份甜蜜好好的去珍惜，沧海桑田的爱带给了你，把你的纯洁留给了你自己。时间飞逝，爱得那么彻底，老鼠大米褪了世俗在一起，感动上天与你经历风雨，今生的相遇不会随便放弃。爱你在心里没人能代替，把你拥在我怀里，感受你的气息，体会你的爱，真的真的不能没有你。想你在梦里，念你在心底，失去你我不愿意，把你的甜蜜抓在我的手里，会用一生好好的陪你。 生生世世与你一起轮回。